蓟县的妇幼保健站为中心接送这些孩子们。因为妇幼保健站本身只是个接送单位，还得往下分配到个人手里，牧民家里、农民家庭，找到他那个可以收养的这样的个家庭，有条件的、合适的。所以呢，这个政府统一先号召自愿收养，然后呢再去认领。 那么像这些抚养这些孩子们、这些孤儿们的母亲们哈，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可能经济压力也挺大的，条件也不是特别 的 好。 那是的。 那他怎么有能力把那么多孩子抚养大？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问的挺好的。因为这个当时我了解的和写到的背景里边是正好是大食堂时代。大食堂呢，一开始和接收的时候，食堂里边生产就还有粮食吃，一天一人两个窝头。把这些孩子们来了以后，按人口给他们分一些生产地的口粮，在上边也不多的救济品，比如说饼干啦、鸡蛋啦这样的东西。后来就基本上这三年自然严重时期就断了，上边也断了，你自己想法自主自知自己解决。所以这个我写的书里边的九成故事经历有很多的，我说养活这些五个孩子，他自己本身没有奶，正好接收了一个要吃奶的月子里的孩子。你说把这个吃奶的孩子给他喂米汤，把那个分到的大食堂生产队分到那个窝头碾粉碎了变成稀糊糊喂给这些小婴儿，结果他老拉稀不适应，没有牛奶。当时是一个半农半牧地区，生产队里边牛是国家的集体的，奶呢是大家分配的，也不是很多。不过主人公就是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那您又是怎么想到要写这3000个孤儿入内蒙古的故事呢？ 赶巧了，我是老家内蒙古草原的克尔钦沙地克尔镇草原的，我老家在内蒙古。那内蒙古政府呢，5年之前在内蒙古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搞了一个精品工程，文学的精品工程。我呢本来是不该参加，我是在北京工作的，我是在北京做出版界工作的，也是个老编辑，文学编辑。但是他这次的精品工程可以区外的原籍在内蒙古的作家可以参加，我一看挺好。我选择一看，好多的历史题材，各种题材很多，很多人也全走了。我是后期加入的，一看这个题材我一直很关注，3000孤儿入内蒙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讲了很多草原上。之前呢有报告文学，也有小说，也有电影电视剧，但是呢以前我看到的电影报告文学小说呢我不太满意，人家也写的挺好，但我总觉得他们把那个重点呢都放在了孩子们成长的故事，全是围绕孩子们在讲故事，讲他们命运。我感觉总似乎少了些什么，我一想还是少了母亲。因为草原像母亲一样，母亲们把他们接过来在草原上抚养成长，含辛茹苦。所以我觉得从母亲的角度、新的角度挖掘这个老题材、老的红色故事，所以我就重点呢打造这母亲的形象。母亲的爱是博大的、仁慈的、包容的、宽容的、无私的奉献，在世界上人类当中母爱是最伟大的、最无私的。所以呢我重新寻找收集素材，一共完成这本书出来已经花了4年半时间。 那您这个寻找素材的过程应该是比较漫长的， 比较漫长。 那是不是得到深入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史料当中，还有家庭当中，你要去走访，要去了解，要去采访，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光资料史料真实的故事，以及我翻的文字资料大概是100多万字吧，100-200万字吧。因为我呢生活遇到过这些孤儿们的这些情况，所以呢我就根据这些线索吧，去寻访。而我本身是来自于这个3年自然灾害，我本身经历过那个苦难。我也当时吃野草，吃泥土。完了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老母亲，也经历有很多磨难的母亲。当时为了抚养我们这些五个孩子，她上山砍柴卖柴，供我们上学，捡那个野杏核卖钱，供学费。这个老母亲也经历有很多抚养我们长大，所以我就联想到自己的母亲，联想到在这采访到的像多贵玛这样的这些阿姨们、草原的母亲们，根据这些 非常现实的实际的资料和文字的史料开始构思结构这个故事。 那您觉得这部小说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于您来讲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哪里，花费的比较大的心血的地方是哪一？ 就是说我写的时候，当时的我的人物和社会的人物杜公谋他们，他不是按政治任务来往下贯彻，他是自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有的人还放弃了，中途还抛弃了这些以领养的孩子。那他第一个养的孤儿就是一个被别人领完了抛弃的孩子，我书里写的。我就挖掘他们内心世界，母亲这个内心世界到底属于是政治任务下来的，还是本身的一个母爱的角度呢？从人性的角度呢，要考虑好这个那种内心深处的母亲的心灵，要挖掘这个心灵深处的那种仁慈的人性的最初本的仁慈的东西，要把这个挖掘出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其实您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有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了。 何止啊， 是吧？ 我是16岁就发表作品，我的第一篇诗歌在内蒙古日报上副刊上发表的，歌颂王杰解放军英雄，叫红心之赞，写的诗歌。 那时候怎么就想起来创作这个文学作品了？ 哎呦，这个我是从小学开始就有个梦，就想当个作家。为啥呢？我是蒙古族啊，我父亲是蒙古族的说书艺人。 说书艺人， 就是蒙古族的说书艺人。就是背着拉着马头琴，拉着四弦琴，左身穿巷讲故事，说故事，一边唱一边说一边故事。从小我就跟着父亲各村走，特别喜欢听故事。所以从小就是受这个熏陶。当时老爸爸老父亲讲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我有那些英雄人物啊，都是真实人物。哎呀，我就想啊，长大以后一定要这个像这些英雄一样，比如讲《封神演义》，拍个乞丐就飞上天去了，道人道士跟他们一样有本事多好。我父亲讲那个学理东征的时候，那薛仁贵那样的那种厉害啊，那受那影响。可是后来长大以后，后来一看别人说是这是假的，传说故事，这是演义，这是讲的故事，当时很失望。 还很失望啊， 非常失望。我有，但是都是真实可信的真实人物，自己很伤感，很失望。后来，哎呀，这个编这些故事的人了不起，突然想，写这些故事的人了不起，将来我长大了也要编这样的故事，写这样的故事，就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文学的梦。就是小学4、5年级开始，作文是一直是班里是榜样吧，给大家念的。上初中也如此，后来我是上个胡适的中专。第一年16岁，初中毕业，考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学翻译，蒙汉翻译，开始就是，当时是用蒙古文写诗歌，开始发表诗歌了。 我了解到，这是在1975年1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您的这个处女作叫做《高高的乌兰哈达》，是发表在这个《解放军文艺》这个杂志上， 对对， 是吧？那是一篇小说， 那是一篇我的处女小说。之前没有发表过小说，而且第一次用汉文写小说发表的小说。 那个小说大概讲的是个什么样的？ 那个小说呢，那就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了。因为我老家是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现在叫科尔沁沙地。这个草原开垦以后啊，全沙漠化了。我当时在农村工作队，在科德中旗奥本台公社，西奥本台大队有个劳动模范。全国的劳动模范毛泽东主席接见过，他叫徐桂荣。这个生产队长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人改造沙地，人工种草，这个故事非常新鲜，那是最早生态环保战士。 对对， 那是1970年代的事儿，所以我就关注到了，因为这个当时已经读了很多很多文学作品了啊，国内外的文学作品，一切来自于生活。你熟悉什么写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创作原则。当时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么一个好的题材，有人工种草，人工种草改造沙化的草地，这个人物呢又是个全国劳模，所以我就以他为模特，人工种草改造沙地改造草原的故事，叫高高的乌兰哈达。但高高的乌兰哈达是一个红色的岩石的意思，这个岩石呢像展翅飞翔的雄鹰。我把这个徐桂荣这个人物 写成一个展翅飞翔的雄鹰一样的模范英雄。 哦， 这么个意思。 嗯嗯，这个小说的发表还和著名的作家张长弓还有一些联系， 是 吧？ 我很感恩的最早的老师，最好的老师就是张长弓老师了。 嗯， 他是内蒙古作协的常务副主席当过，又是著会作家，著名的作家。他那个一首诗，大家可能老一代都知道。树老根多，人老话多。他写的诗里边，这句话印象很深。 嗯， 这个我当时正在客座中旗星河公社下乡学大寨。我当时在广播站当编辑。 哦，广播站当 县里的广播站当编辑。 哦， 完了又宣传部又把我调出来，陪着县委书记、旗委书记到星河公社蹲点儿。 嗯， 带领生产队社员们学大寨。这个时候来了三个人。一个就是张长弓为首的三个文化人作家到我们这点上来采访深入生活。正好呢我当时刚完成了这个高高乌兰哈达的手稿初稿。 哦，刚写完。 刚写完。 然后您就给他看了是吗？ 给他看了。张老师第二天就走，夜里看完，第二天走以前给我聊了聊，他说小说写的不错，稍稍改一改，可以发表。 嗯， 我说太好了，张老师你能不能推荐一下。 哦， 当时全国就一家杂志，大概在我印象里就是解放军文艺，在人民文学很多人都看过都没恢复呢。他说认识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编辑室主任叫吴志南，那好吧，我给推荐吴志南吧。 写了 封信。 哦， 写了一封信，你寄给他吧。就这样我连他的一封信把这稿子寄给吴志南老师。过了一个月 吴老师就给回话，小说很好。 嗯， 再改一次。就这样再改一次又给他，后来发表了。 哦， 发表以后当时没有稿费，一个日剧本，一支钢笔。 那对于您来讲也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对我鼓励很大的，那是我的文学的起点呐。 嗯，对对对。 由此当地政府发现了人才，这个小伙子在生产队工作劳动当中写这么小说，要这全国去那发表。 嗯， 日本也翻译过去了，日本那边。 哦，是吗？ 影响比较大。在内蒙自治区以内，在全国杂志解放会上发表小说的可能就我了，当时70年代。就这样一下子把我旗里边县里边调到哲里木盟。 嗯， 就是现在的通辽市。文化局。 嗯， 搞创作。把这个小说改成歌剧，叫《塔林托雅》。当时是我们同僚啊，哲里木盟属于吉林省的。 嗯嗯。 还参加了吉林省的调研。 后来您是这个恢复高考以后第一届的大学生 是 吧？是 的， 去了中央戏剧学院。 对，中央戏剧学院呢，艺术院校提前。 嗯， 一般其他院校都是7-8年，我们是77年入校。 哦，那是不是也和您这个之前发表了这部小说 对的 有关系？ 是的，因为这个小说发表以后。又有参加了吉林省的全国调研。 嗯， 又写了歌剧，跟剧本跟中戏挂上钩了。 嗯， 所以我是适合就参加考试就被录取了。 您在中戏当时就是学的这个文学这方面的专业？ 戏剧文学系编剧专业学的是。 哦，编剧专业。 编剧专业。 哦， 编剧本，编剧专业。 嗯，后来毕业之后就留在北京工作了吗？ 后来毕业以后各级社科院正在招收研究人员、科研人员。我这大学毕业正好呢，我就参加这个考试。考试以后被中国社科院录取了，应该把我放在中国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所的。 嗯， 但是呢，因为内蒙古社科院新成立不久，需要一些人才，新兴血液要送到那里，就把我放在内蒙古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做蒙古族的和历史民族的文学研究工作。 嗯， 在那工作了2-3年吧，3年左右吧。 哦，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纵观您这个创作了这么多小说，其实绝大部分都和大草原，和草原的这样的我们的人民，还有草原的各种各样的动物哈，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是吧？而且您也一直在探讨，就是说人和动物和自然的这样的关系 是 吧？啊，您是怎么想到说您要把您的很多部小说的关注的重点都放到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人和环境的关系上的？ 这个80年代随着市场化经济大潮，我们的中国的不论是山河，无论是草原、河流，都遭受到大面积的污染和破坏。 嗯， 为此经济发展，我们拿生态做出一个牺牲，所以我们那个内蒙古，我老家克什草原，这个草原从清代道光时代开始开垦草原以后，引发了这个克什草原开始逐步沙化。 嗯， 盗墓洪亮先生写的《克钦旗草原》那个小说里边，40年代的小说里边，当时克什草原的草啊，2米多深呐、 啊。哦， 现在是草全沙化了，草就是这么点儿、 哦， 一寸，甚至有很多地方不长草了。 嗯， 这什么原因造成的？整个大东北黑土地，这个黑土地过去3米深呐、啊，现在还不到2尺深， 嗯、 全流失掉了。 嗯、 就说北方。10年久旱，天的降水量克什草原也就是1年200cc。 哦，这么少。 嗯，然后呢，植被呢，也就是半尺1尺左右。一开垦以后，下边的沙子翻出来到上边来了。 嗯， 头一年长粮食，第二年一沙化，3年以后就不能种了。当时都大家谁也没在劲，哎，不种长不长粮食，我放弃再开荒。 嗯， 要反正草面积很大嘛。 嗯， 就这样放弃开垦，放弃开垦，逐步把整个克什草原沙地沙化，所以叫联合国的12大沙地之一就是克什沙地。这个问题引起我的文学的关注和一直追踪，因为每年回家以后，我父亲们在哀叹，没法过了，一年刮沙子，刮风沙，昏天黑地啊！有使命感的作家必须要面对现实，不能回避现实，我们不能美化。不能粉饰太平，不能粉饰社会，文学的一支笔要当时要勇敢地揭露这些存在的弊端。 嗯嗯， 这才是作家的一个使命感。 嗯， 所以我就一直围绕到底人力的出路在哪里，我一直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在思考人与动物如何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生物链里边大家都是一环， 对， 包括人类，但是哪个一环坏掉了，生物链就是连不起来， 嗯， 要会出事情。 那时候您看到科尔沁草原的变化，看到了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的所面临的困境，是吧？那您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怎么去表现？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探索？ 围绕这个话题，我追寻到一个文化的问题上。 嗯， 西方一个高人说过，这种生态恶化出现问题。根本原因还是文化的危机，人类的文化的危机，文化危机。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现在谁敬畏自然了？只有政府自然，掠夺自然，掠夺地球。我们的文学作品还考虑正两方面的，就我写的狼孩 啊、哦， 长篇小说《狼孩》， 嗯， 已经印了100多万册了。还有一个《银狐》， 银狐，对对对， 这都是都获过奖的小说了。 嗯，《 狼孩》获过香港的十大好书奖。 嗯， 大家都这个国内国外影响比较大，发行量很大，都是围绕这个草原上有个蒙古族的宗教叫萨满教，但是现在萨满教是没有了，但是萨满文化一直在延续在蒙古族的民间。 嗯， 比如说。大家到去过草原都知道，系敖包，系敖包就是一个萨满文化的现实。 哦， 系敖包首先围绕这个敖包从左到右转3圈。 嗯， 为什么从左到右？它就是那个大家一个万字符，佛教的万字符、 嗯。万字符， 哎、 对对， 就这么着转圈嘛。从左到右、嗯，它是一个尊重大自然的规律，跟着太阳的轨迹走，太阳从东边升起，西边落。我们按尊重大自然的法则，从左到右顺时针走。 哦， 所以我的小说和追求的文化的根源，萨满文化。萨满文化的另外一句话大家都知道，万物有灵说。 啊，万物 万物有灵。 嗯， 每个生命都有灵魂，都有心灵，都有灵。这个灵是可以说是灵魂，可以说生命的本源。 嗯， 哎，所以这个，比如说一棵草都有它的生命的本能。生命的灵魂，一个树，一条河流， 嗯， 一座山，你不能轻易的亵渎它，破坏它。 嗯，对，这就是对自然的尊敬。 对呀、啊， 对对，生灵的尊敬。 是的，是的， 是吧？ 人本身是你自然的一份子，因为你比较发达，有思想，所以你可以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去破坏其他的生命体，这是不应该的。 你一旦失去平衡就完蛋，要出问题。 嗯， 所以我的所有的文学作品就是思考，围绕这个问题在思考，一直在寻找答案，一直在寻找思考这个问题。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提到您的这样的代表性的文学作品，还有一部小说应该说是很难去回避的哈，就是那时候您是在2011年创作的一个70万字的长篇小说，叫做这个《清奇嘎达梅林》，是吧？ 是的 啊，那个小说您光酝酿了，在心里酝酿了很久，长达 40年， 40年的时间，是吧？而且我也看相关的这个报道，说您在写完小说的时候还痛哭了一场。 哎呀 啊， 是， 当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小说最后写完了，您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呢？当时是个怎样的情形啊？ 这个嘎达梅林的歌大家都听过，嘎达梅林的故事大致内外都知道啊。 嗯， 但是过去我在写作之前，有很多很多误会，都把他狭隘化了，包括蒙古族自己在内，都把他当成个民族英雄。他这个民族英雄不是这个民族反对另外一个民族，甚至容易给大家造成误会啊，蒙古民族为了反对汉民族入侵起义变成反抗，变成民族英雄。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很有幸我从呼和浩特蒙文专科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克孜中旗嘎达梅林那个战斗过的那个旗，叫科尔沁左翼中旗，实际上是我自己选择去的。 哦， 我当时最崇拜的就是嘎达梅林。 嗯， 因为我父亲从小给我讲的故事就是嘎达梅林，唱的歌就是嘎达梅林的歌。 哦，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对于嘎达梅林产生一个内心里边崇敬。 嗯， 但我光知道他是英雄，但不知道为什么英雄。 嗯， 后来这个追寻他的足迹，我就去了克孜中旗嘎达梅林的战斗的旗，叫科尔沁左翼中旗，历史上叫达尔汗旗。嘎达梅林是这个旗的末代王爷的梅林，梅林的意思就是左灵，左灵的就是一个旗里的武装部长。因为这个清朝政府倒台以后，各地的王爷们，各个城市，北京到沈阳市，当时东部都在沈阳，都自己的王府，他们还吸大烟，所以这个挥金如土。这俸禄一旦没了怎么办呢？ 对啊， 只能是投靠当地的这个军阀。那北洋政府时期嘛，他投靠张作霖。知枫战争失败以后，张作霖跑到沈阳要崛起，要往关里打呢，还要打呢。他怎么办呢？走清朝皇太极他们的路子，借用科尔沁草原蒙古人打天下，所以跟达尔汗王爷最后的齐王爷联姻，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这个末代王爷，叫南金色政。 哦， 然后呢让南金色政这个王爷把自己的克人草原大面积开荒开垦，养兵屯兵，让张作霖屯兵。一屯兵嘛，一旦开垦划地的跑马圈地的这个地方的牧民全赶走，十几万牧民无处可去，你自己找地方去。 哦，天哪。 这样情况下大家请愿，嘎达梅林带着61个老汉代表人物到沈阳请愿，王爷都在沈阳嘛，那会儿叫丰田。后来这张作霖炸掉了，他的接班人省长什么的全是把他抓起来，抓起来拉回草原枪毙掉。这会儿在他老婆牡丹从牢里边把他解放出来，也起义造反，反抗开垦。这么个历史故事。我呢呼和浩特蒙文专科学院毕业以后，分到他的故乡，正好在起义档案室工作，整理材料，历史材料，就接触到了嘎达梅林的历史资料。当时在参加嘎达梅林起义的，大家知道他挑了个兵和壮烈牺牲，活下来24个人，还有后来走散的很多人。我就寻访这些活着的嘎达梅林的战友，当时叫炮手，也叫炮头。我就找这些人，还有他们的亲戚。我就寻找到这个2-3个炮手，还有这个他的堂弟叫孟万龄。他就把这个嘎达梅林历史详详细细讲过。后来一个因缘凑巧，嘎达梅林从牢里解狱出来的，他老婆夫人叫牡丹，他在长春跟后嫁的老公生了个孩子，他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团委书记。正好呢，这牡丹回到科尔沁草原科的中旗新来里，我当时正好在西安的生产队那边下乡，就采访过见到过牡丹。所以我就根据这些 就是1972年、71年开始调查，1968年工作，那时候默默调查，后来大面积开始，后来又上到中戏以后又重新调查，反复的调查。 嗯， 我在中戏的毕业作品就是戛纳梅林的电影剧本嘛，5万字的当时。 哦， 但是小说是没敢写，一直用看不透这个人物嘛，到底怎么写怎么表现，我怕亵渎了对不起这个英雄。光采访收集资料3个的这么块的小的采访本，当时这是塑料皮的3个3级本，30多万字。 30多万字。 嗯，30多的采访记录。 哦， 这是手写，不像现在拿个录音笔。 对对对对， 这都是手写。 哦， 用蒙汉文，就有的时候蒙古老乡，我用蒙古写，汉族的，当时他队伍也有汉族。用汉族写汉民，我就是那个记录，就是蒙汉监统写下来的一个采访本，3本。 嗯，现在还留着呢。 还留着呢，就一直拖到后来生态问题、环保问题严重起来，大家反省反思，一看。最早期的环保战士、环保卫士戛纳梅林，他自己没意识到是环保，保卫草原，保卫绿色江山、绿色河山。现在反过来看，他才是真正的环保意识的环保战士。所以我把这个小说写成一种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一个文明的冲突，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大面进入东北草原。克尔森草原，不堪重负的、不可以开垦的草原被开垦，农耕文明占领，游牧文明开始消失。 嗯， 这是产生的这么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叫戛纳梅林。 嗯，这样的话主题就更加深刻了。 对呀、啊，更加深刻。 对对对，没错。 从反思的角度看，就看回首看戛纳梅林，能看得明白、看得透。 嗯， 这本小说我都没想到在豆瓣打分是9.2分的高分。 那时候您创作完了之后，2011年，10年之前了。 嗯， 那为什么最后写完了之后，最后没有忍住落泪了呢？ 哎呀， 那是一个， 第一是一个如释重负， 哦， 如释重负，终于我对得起这个历史，对得起这个民族英雄，而且对得起这个咱们蒙古民族。 嗯， 一个蒙古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对人类的发展做出比较重要贡献的一个民族，打通欧亚大陆，成吉思汗铁蹄，是吧？ 对， 连接文明。所以我对一个现代产生的对民族英雄的有一个交代，我作为一个蒙古民族的一个作家，有这个使命感，有这个责任感，把过去的各种误解打消掉，汉族同胞也能接受，我们民族本民族同胞也接受，咱们政府也认可，这么解读就对了。所以这个小说当时北京作协重点项目的工程，就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项目，所以召开了研讨会，得到了文学界的认可。而到现在10几年过去了，豆瓣还在打9.2高分，还读者还在买，说明这个小说是我确实比较一个交代了。所以一个忍不住哭起来，而且写作当中也哭过，掉过很多眼泪。 哦，是吗？ 当时的悲壮，当时采访当中的困难，我遇到的磨难，我自己遇到很多很多困难。 在采访的时候， 采访当中。 哦，我们也希望您在接下来的创作当中创作出更好的故事哈，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我们大草原上的这样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是吧？好， 是的。 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郭雪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您的所思所想，这么多的感悟。好，谢谢郭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